sleeping, just look. 17: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终极选拔璀璨绽放，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关注活动盛况。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好，那么现在呢，来到了北京时间下午的5:01，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活力调频，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2活力榜。今天呢是一期特别节目，首先向大家来做一个预告啊，各位下午好，我是论论。 大家下午好，我是赵爽。 哎，为什么说今天是特别节目呢？确实，这个可能是我们从开播到现在啊，这个节目播出这么久以来，我做直播感觉到压力最大的一次。刚刚第一句话就说错了， 我 压力特别大， 感觉突然间见到这么多的人， 对， 嗯， 这个压力大哈，而且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呢也非常非常的热闹， 嗯， 迎来了很多有一些老面孔，也有一些新面孔。 嗯， 那今天呢，我们是一期特别节目，为您来举办的就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联合荔枝 FM 所打造的《燃烧吧982》主持人大赛第一季的颁奖会的特别节目的直播。 对这个大赛呢，我们也听到各种宣传啊，还有片花已经很长时间了， 嗯， 那么结果到底是怎么样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跟大家来揭晓了。那还是先来请出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当中的两位重量级的嘉宾。 嗯， 我们先来请出，哎，我们982的总监哈，也是我们的领导，北京青年广播总监伍周彤。 欢迎伍老师。 嗨，大家好，我是伍周彤。 嗯， 很高兴能够在我们的青年广播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然后一起来分享今天这个比赛最后的结果。 嗯， 对，这个我觉得伍老师的这个 title 真是太多了哈，因为经常去参加各种选秀节目的评委，这回终于评到自己的台了。 对对，其实我压力也挺大的，因为我觉得他应该代表我们对目前这个主播的一种态度， 嗯， 啊，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一次燃烧吧982，能够告诉所有的那些喜欢声音、喜欢主播的这些爱好者，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希望能给带给大家的到底是什么。 哎， 嗯， 好的，那我们再来请出第二位嘉宾，播客平台荔枝 FM 的区域经理冯慧冯女士，欢迎您。 欢迎欢迎欢迎。 大家好，我是冯慧，很高兴做客982，然后能见到进入决赛的这些选手，和大家一起分享今天的这个结果。 嗯，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特别的颁奖季哈，这个特别节目呢，也是由我们青年广播和荔枝 FM 来共同打造的这个燃烧吧982新主播的大赛， 嗯， 啊，那么作为这个荔枝 FM 的负责人，非常高兴呢，这个冯女士今天也能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最终呢，也是能够给各位获奖的选手啊来进行一个颁奖。 嗯， 那除了刚刚介绍的我们两位重量级的嘉宾，同样呢也都是我们的前辈之外，这是坐在我们的左手边哈，同时在我们右手边另外一侧的压力也在源源不断的向我们这个涌来哈，能够很清晰的感受到，如果我们再不努力的话，可能饭碗就要没有了。 对， 嗯， 其实我们982啊，青年广播呢一直是以这个颜值和声音著称的， 嗯， 就传统广播是以声音著称，但982呢一直都是吸引了很多这个颜值还不错的， 嗯。 说这句话的时候应该给我们鼓个掌， 鼓个掌鼓个掌鼓掌，谢谢， 但是 谢谢大家， 可能我们马上就要被突破了，因为呢， 嗯， 今天在直播间当中呢又来了很多颜值和声音都双高的选手们哈，真的感觉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嗯，没错啊，今天呢这个请导播老师来切一下镜头啊，如果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的话可以看到啊，在这个镜头当中目前就坐的这几位非常年轻帅气而且漂亮的面孔呢，就是来自我们燃烧吧982主持人大赛第一季的获奖的选手们， 们非常高兴今天各位能够前来这里来参加我们的颁奖典礼，欢迎各位， 欢迎。好了，以后就是同事了哈。 是抢饭碗的，是抢饭碗的，是抢饭的。左手边是优秀的前辈，右手边是来抢饭碗的，所以今天我们俩所处的这个地位啊， 嗯， 非常的尴尬，我感觉，嗯， 是吗？ 对对对，压力真的是非常大。 但是还是得继续嘛。 对，但同样呢，也很高兴能够看到这么多哈优秀的选手能够、这个有机会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今天的节目当中，而且在未来有可能会成为我们同行业的同行啊，真的是、也是非常的高兴。那么这届比赛呢，其实上从最初的选拔一直到最后的评选呢，也是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如果经常收听我们节目或者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在这一路哈都会有所了解。那么马上呢，我们就来先通过一小段的选手的集锦哈，先来为大家回顾一下我们燃烧吧酒吧主持人大赛第一季选手们的一些风采。我们先共同来看一下选手们的表现。 燃烧吧982，各位982的老师前辈们，你们好，我叫宋瑞文， 我叫郭宇， 我是崔娇娇， 我叫赵子龙，来自天津师范大学金湖学院， 我是王立群， 我是小九，真名叫刘小旭， 我叫刘鑫， 我是来自火星的小野丽莎酱， 既可以驾驭端庄稳重的新本国宝， 我们来 到，也想不到这个渡口靠岸，这个渡口就叫做。 这一趴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我所在的电影圈的事情啊。 对， 毕竟呢，我在这个圈子里已经待了好久。 是，就是谁都不认识您。 哎，怎么说话呢？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其实就是我昨天看到了一个微博啊，里面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博主，具体叫什么名字也忘了。 那你说说。 通过我的声音和大家进行沟通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语言学习最努力，因为它可以拉近我们与人之间的距离。 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梦想，就是能让自己的声音去传递温暖更多的人。 让我把随身携带的力量持续传递。 虽然没有什么太大的成绩，但是我做得很开心。 我并非踏马而来，所以对于我而言，是一日，是我的。 希望每一个灵魂。在夜里都不在乎的 哎，刚刚呢，我们在视频当中所看到呢，就是来自燃烧吧酒吧主持人大赛第一季的优秀选手们的一些风采、其中呢有很多的面孔啊，在今天也出现了我们最终的这个颁奖礼上哈，也是非常的高兴能够他们今天能够到来。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哈，如果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而且现在呢，如果您的条件允许，可以打开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啊， 对， 来这个微博或者是易直播平台来搜索活力982。的房间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直播间的热闹的盛况。 对，那其实呢，说起来一会儿呢也会让这个选手一一和大家亮相哈，说一说这个获奖的感言。那么在此之前呢，我们还是要问一下我们的这个舞台长还有我们的这个嘉宾哈，就是一些问题哈。先问问这个吴老师，就是其实咱们台每年都是要招标的嘛，今年也是招了几轮的标了哈，而且我们台有很多这个优秀的主持人也来应标我们的青年广播，可是为什么还要举办这样一个比赛呢？ 我们的饭碗还会有吗？ 其实我觉得举办比赛主要是让你们能够感受到来自于外部的一些不同的一些做节目的一种感受。因为我觉得我们青年广播的主持人都是非常优秀的，而且呢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锻炼以后，他们掌握了现在全中国第一个可视化广播的所有的技术设备，这一点来说的话，我觉得非常的棒。但是呢，我觉得在整个的直播过程当中的话呢，在整个的主播的过程当中，我认为在我们的这个江湖或者说整个的这种大众的层面上，会有很多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可能我们平时没有关注到。而且呢，我觉得呢，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在想些什么，他们喜欢关注的是什么，他们想说什么，我们特别希望通过这个比赛能够去了解一些就是喜欢做主播的或者说喜欢用声音去传达自己内心思想的一些人，他们到底在想表达什么。其实这是一个怎么讲，就是好像是我们一定要在一起把一个东西 更多的去点燃它。为什么叫燃烧吧982啊？虽然现在直播间很热，但是我觉得在我们内心还需要再点一把火，就让更多的人加入进来，然后才能够把这个青年的这种声音更多的传递出去啊。这是我想做这个比赛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啊。当然了，我觉得呢可以让你们感觉得到，就是说你们现在其实非常的优秀，那这种优秀的话呢和他们之间的这种交流，有时候你们还要去传递，甚至你们还要去帮助他们成长啊。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做不同的节目不同的阶段的时候都应该有自己的一个目标嘛啊，所以我想呢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的话呢，982它才成为一个应该说是被人能够去认可的这样的一个频率。982它是三个数字啊，9我们都说了代表90后，8代表80后，0代表00后。乐乐你是？ 我是90后。 哦，90后。 我是00后。 你是00后，对对对。所以我们还缺80后，所以我来了。 哎呀，这个吴老师啊，刚才的发言其实不止上提出了对今天我们获奖选手们的一些期待，同样呢也是给我们青年广播啊目前正在做节目的主持人，也是给我们这个团队啊也是提出了一些新的期待。那其实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吴老师呢也是这个非常非常优秀的广播节目的主持人哈，有很多自己这个非常忠实的粉丝啊，也一直火了很多年了。 对， 那其实啊我们在这儿也非常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在您的眼中啊，作为一个广播节目主持人，尤其是作为一个青年的广播节目主持人的话，您认为啊身上最主要具备的特质您最看重的是哪几点？ 我觉得他首先要有欲望。这个欲望来说的话，就是对很多新的事物，对很多美好的东西要充满一种想要去拥有它，想要去了解它的这样的一种欲望。因为人年轻的这个状态有时候是不是和年龄有关系，它是一种状态。所以呢我觉得呢982虽然说叫北京青年广播，但是呢我相信它所传递出来就是对这个世界对这个事物的一种态度。这个态度如果说总结起来的话，就是应该充满着一种想去拥有它的这样的一种欲望。所以呢我觉得它不仅仅是针对的是年龄，更多的是一种内心的一种东西。对， 所以其实您看哈，我们是听着吴老师的节目长大的一代人哈，然后现在呢，吴老师还是这么能跟得上时代哈，跟得上潮流。 没有，你知道前两天我就看一些就是，现在有一些就是90后，就特别是95后他们的一些语言，我完全是听不懂的。但是这种听不懂的话呢，让我就是说会有一种想去了解他们这种语言风格背后的那种内心的一种冲动。我也有这样欲望，就是说我是希望能够说为什么他们会形成这样一种语境。你知道他们现在那种语境的话，有什么好多都跟二有关系。二次元是一方面，还有一个什么二次方还是方二什么什么，反正就是 中二 对，中二什么什么的。 知道，哎，看来可以，你还可以， 我们零零后还知道一些。 就是中二这他们的那些语风，然后包括他们说的一些点，我觉得完全是让我们觉得有点意识，就是意识流的感觉。但是这种东西确实现在00后和95后的一种语言风格，那他们的这个世界我们怎么去影响他们，怎么跟他们传递更多有营养的东西，或者说我们通过他们怎么能够吸收到更多的营养，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所以您就找到了冯慧冯女士哈，因为呢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荔枝 FM 也是一股新生的力量哈，您自己来介绍一下吧，荔枝 FM 重点是锁定了哪个年龄段呢？ 我们的话是就是想要帮所有的人实现他们的就是展现自己的声音才华，因为很多人他可能不是像我们是专业的，就是在广播电视行业里的，但是他们也特别希望就是通过一个平台来展现自己的声音，然后自己也喜欢这种，所以我们的话更多的是想要帮助他们来展现这个声音才华。那像很多那个软件一样，我们也是想自己是老少皆宜的一个软件。因为我们现在的话目标的锁定的目标年龄层倒是没有，主要是用户群整体偏年轻，所以我们在一些使用的功能上或者是设计上可能会更偏年轻化一点。 其实这一点跟我们青年广播特别搭， 对， 所以我们才会合作。而且我觉得荔枝嘛，就是它代表首先要新鲜，对不对？ 日啖荔枝300颗， 没错啊。当年这个为了杨贵妃，他就是用马赶快送，就怕那个荔枝坏掉。所以其实我们的这个叫什么 不辞常做青年广播人啊、嗯！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也是要有很新鲜的声音。我们的这个口号就是要做最新鲜的声音给大家。 嗯，最新鲜的声音哈。那么同时呢，刚刚其实冯慧女士在讲话的时候，我也注意到了哈，很敏锐的洞察到这声音不止很新鲜，而且非常的动人。 嗯 啊，您之前有过做这种主持的经历吗？不管是在这个电台当中，或者是在这个荔枝这样的平台当中。 在荔枝有开自己的播客。 你看看，我一听就知道。 乐乐，你别总盯着人家看呢。 我是听出来的，听出来的。 哎，今天两位这个有一共同点，你发现了吗？ 啊， 都是女的。 都有一颗美人痣， 都是、哦、我还以为说都是95后的。 把我说大了吧？ 对对对， 嗯，我们都是零零的， 都是零零的。那么您个人哈，在您平常的这个接触当中，或者是啊，在您这次对我们这个新主播大赛的一些参赛选手的选拔当中啊，您能不能来给我们透露一下，您个人其实更倾向于偏向哪种声音的喜好呢？是比如说温婉动人一些的，还是像我这样的比较有内涵的声音，这种感觉？ 就是在荔枝上，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主播，然后后来的时候，我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固定的喜欢某一种类型的，可能就是比较深沉的那种男生。但是后来就是听了很多人的声音之后，发现就是每一个不同的声音都有他自己的特色，就是可能是音质或者是音色都不一样，但是被很多人喜欢的，或者是说让你听起来很舒服的、心里很开心的那种声音，它就是可以被喜欢的。 嗯， 所以后来就没有一个固定的喜欢哪种类型了。 对， 嗯， 所以马上也要轮到咱们今天的主角一一登场了。 对，没错哈， 我们来 这个声音的类型啊，多种多样，而且刚刚从这个我们之前啊，这个见面接触的一点点的时间，我感受到大家的个性也是这个精彩飞扬的。我们先马上来通过这个短片揭晓我们今天燃烧吧酒吧主持人大赛第一季的三等奖的获得者。马上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揭晓今天我们的三等奖。 一首凯尔特风格或者说中世纪风格， 对 对，他的音乐其实就是咱们听的这首歌吧， 嗯 嗯，比较偏于这种 New Age， 就是新纪元的这种风格、 嗯、 啊。 这个新纪元是、嗯、可以大致大概讲一下是什么意思 啊、嗯？新纪元是这样，它是一种借助于合成器、嗯、一些这种电子设备、嗯、然后去做的一个音乐。 哎， 嗯，主要也是由于可能我估计啊、 嗯、 这个没考证过，估计可能是由于这个电子乐或者说电子乐的制作电子乐的这些设备普及以后， 嗯， 然后呢用这些合成器的或者是用这些电子的东西，然后去做一个古代的有点古代，或者说有点世界音乐那种全范围的那种东西。 我是王健，我来自山东，现在在北京读书，今年20岁，金牛座。很多人告诉我失恋很痛，因为你很难忘记那个深爱了很多年的对方，可是后来我们分开，我才发现想要忘记你也没那么难。我只是忍住了想要联系你的冲动，也只是学会了在孤独里品出花来。以前我们觉得时间很短，短到和你看一场电影、吃一顿晚餐就能拥抱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以前我们觉得时间很长，长到漫漫长夜需要一个人熬过去。成年人的爱情没了年少时的无理取闹，每个人都带着孤傲的自尊，不再轻易低头。就像我再也不会揪着你的衣角求你留下来，就连分开也变得风平浪静。一个转身后，两个人就分道扬镳，我们依然保持着以前的默契和少有的习惯，但却真的分开了。 今晚的主题叫愿有人带你看尽世间繁华，陪你颠沛流离。我们 们都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我们会忘记出发的原因。有的时候我觉得生活糟糕的难以继续，但又不得不佩服人们的忍耐力。无论今天多么痛苦难熬，明天都会如约而至。所谓的信念就是，无论今天多么彷徨迷茫，最终我都要过上我想要的生活。那不是一种自暴自弃，那是一种逐渐成长而得到的心平气和。你需要被伤害，被拒绝，才能变得更坚强，更珍惜现在所得到的一切。 欢迎各位回来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活力调频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燃烧吧982主持人大赛第一季颁奖会的特别节目的直播。那在刚刚的短片当中呢，我们为您揭晓了获得我们这次比赛的三等奖的三位选手。哎，这个看完片子之后啊，确实感觉这个长江后浪推前浪啊，我们争取不死在沙滩上， 争取把这期节目做完之后再死 在 沙滩上。 非常优秀的三位选手，非常动听的三种声音。马上呢，我们就来请出今天我们的颁奖嘉宾，来我们今天第一位获得三等奖的选手来进行颁奖。 对，那我们今天先来请出选手吧。我们三等奖的第一位选手呢是刘鑫。好，我们先来请出刘鑫来，欢迎。来，我们站到这个镜头前哈，我们来请出颁奖嘉宾，北京青年广播内容生产部总监制韩建强，韩老师，欢迎您。 好，有请二位在镜头前咱们合影留念。好，感谢韩老师，感谢韩老师啊。那现在呢，这个获得三等奖的第一位选手刘鑫啊，是已经站在了我们这个表演区的话筒前啊。 对， 其实非常想问刘鑫一个问题，因为我观察到刚刚在我们放这段片子的时候啊，这个刘鑫他的设备啊是很专业的。你平常在这个是兼职也会做一些跟这个声音跟广播相关的工作吗？ 完全没有，我们都是一个兴趣，然后就是自己置办的这些设备去做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做节目。其实一开始也没这么专业，后来听的人多了，然后大家就说你们声音太次了，音质太次了，然后才换的设备。 对， 哇，我觉得特别耿直哈。所以这样吧，就是给您一点时间吧，说几句这个获奖的感言吧。肯定还是有什么想对我们的吴老师想对我们的青年广播还有这次大赛说的吗？ 首先这个感谢我的男神这个吴老师，还有这个给 他节目长大的， 对，听了节目长大的，然后那个我媳妇也特别崇拜您啊，然后就是感谢这个冯女士有给了我们这么一个平台，因为我们是从2013年开始在玩荔枝嘛，然后一直在自己在上边开设节目做主播，一直到现在，对，然后就是感谢这个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对吧？没念错吧？ 没错 啊。 然后那个感谢听众朋友们那个一直支持我们，还有感谢我的朋友一直帮着我包括做视频、做音频、选择这个包括给我的建议什么的等等这些一直能以至于我能拿到这个第三名。本来以为我会石沉大海，当然我觉得主持人刚才担心的那个就是又有声音有颜值，这个你们不用担心，我们没有颜值，对，抢不了你们饭碗啊。 刘鑫他的声音，我第一次听他的作品的时候就觉得他特别的自然和松弛， 对， 而且很自信，就是说他完全是在用他自己对这个对作品的一种理解来告诉我们他想传达的一种东西。我认为就他可能会忘掉自己是一个主持人的时候，他反而会状态特别的好。所以我觉得你以后一定要多有一些机会跟我们一起合作。 对， 好吧， 那太好了，谢谢老师。 好，非常的这个恭喜哈，刘鑫今天获得三等奖，也这个期待之后咱们能在节目里边经常有这个见面的机会。那马上呢，今天为大家继续颁出的是我们获得三等奖的第二位选手是来自于北京大学的王健。那马上呢，请出我们第二位的颁奖嘉宾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内容生产部的总经理刘初阳。哎，有请川哥来为我们第二位获奖的选手王健来进行颁奖，有请。好，还是请两位在我们的相机前合影留念。好。 好，感谢朱阳。嗯， 好的，那请王健走到我们的这个话筒前啊，调到您一个舒适的位置。 嗯， 然后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那个，我以前就是偶尔一个机会听到了一个主播的电台，然后那次那前段时间我刚刚经历了一些感情的变故， 嗯， 然后也是因为他我才慢慢的走了出来，然后慢慢的对这个产生了兴趣。虽然我现在都不知道那个主播长什么样子，但是他的声音却那个让我记在心里很久。 嗯， 所以现在我只希望能够让我的声音传递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我的声音。 对，其实我觉得电台特别需要有故事的人，就是这样可以跟听众分享更多自己的一些经历哈。尤其是刚才看到您的那个小片当中，也讲了很多，分享了您自己的经历，是吗，吴老师？ 嗯，对。对，就他刚才说的，就是有一种声音让他特别的感动，同时他又会觉得他希望去感动别人。这就是我认为就是我们做主播的一个兴趣的一个取向，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被一些东西所感染， 嗯， 然后呢，继而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方式去感动更多的人， 分享出去。 哎，对对对，主播并不是完全是给自己在做节目，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感受来去传递给更多的人的那种快乐和一种能力吧。 嗯，没错哈。 好的，那么也是非常感谢王健哈，嗯，您还有谁要感谢的吗？也可以再给您一点时间说两句。 感谢我同学，那当我第一个粉丝。 好， 对， 哎， 他的声音，我听他的作品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的声音特别的，怎么讲，就是有一种色彩， 嗯 啊，就是你会觉得他的声音里面是有颜色的， 嗯， 而这个颜色呢，随着他的声音的这种处理会变化， 嗯 啊，这就是一种声音所传递出来的一种更多的一种东西， 嗯 啊，因为很多的主持人时间长了以后，他声音是一个颜色啊，基本上是 没有变化 的，但是呢，我觉得有很多的主播随着他自己内心的经历生活的变化，他的声音是会哎慢慢的会出现不同的色彩，我觉得特别好。 嗯 嗯， 所以呢也希望哈王健在这次获得我们三等奖之后啊，不管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啊，继续在这个广播啊，在主播这条路上发展，都能够保持自己声音的色彩，也能够保持让自己性格当中的这抹色彩。那说到色彩，其实我知道啊，王健今天还给我们特意啊准备了一个小节目，就为了今天我们的这个颁奖的特别节目啊，也是跟色彩有关，他要玩一个色彩非常花哨的东西，这就是魔方。欢迎这个王健啊，对，走到我们的表演区之前，因为我知道可能这个玩魔方是不是一般会需要一个桌子在下面，你如果空手的话， 对， 空手行吗？ 行吗？ 空手没地儿扔， 空手没地儿扔， 干嘛还要扔呢？ 就是他们扔完就是。他给打回原形之后啊，需 要 扔 一下， 要下来，然后这一下落地的时候才是试做你这个完成这个魔方的回原形的这个工作哈。 那就往那个论论那扔就行了， 你就往我。 那我先滚开。 在这儿的话，镜头可能照顾不太到。 对对对 对， 那您就往地上行吗？ 或者您就放上去，好吧？放上去， 对，这也是一个色彩斑斓的小玩意儿。 对，哎，你预测一下，你最大概会用多长时间？ 记录是 11秒多一点，我的天！ 因为我印象好，没错啊，就是前几天有一个选手是刚刚破了魔方的世界纪录，是吧？是4.多秒，4.5秒。 嗯， 对，之前上去几个月 几个月之前， 几个月之前是破了记录。 我曾经用这个玩了，可能大概有一个多小时也没回去过。 我曾经玩了一年，后来我把它扔了，发现回不去了。 你是最后拆下来，然后拼上这样一样的。 好，没问题。好， 那我们给您倒计时吗？ 11秒哈，你说开始，我们这儿给您计个时。 好， 没事， 紧张哈。 嗯，那我们来给他这个倒计时吧，5、4、3、2、1，开始， 走你。好，现在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啊，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来看到，哎，王健这个手哈， 我的天哪， 非常的灵巧， 哇， 真的是可以。 我好像已经看出来这个雏形了，马上要回来， 哇， 多少秒？ 一共是用了14秒哈， 29分15秒 开始的，到29分29秒结束的哈。 非常精彩，非常精彩，感谢感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今天不止啊，来参加我们的颁奖，还在节目当中露了一手绝活哈。非常感谢王健啊，非常感谢，请您哎先暂时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这就是可视化广播的一个最大的优势。就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怎么把这个变成一个，就是把魔方最后用14秒钟给他做好， 回到原状哈。 对，如果是以前的传统广播的话，那我们只能是用语言描述了。 描述，哎呀，这手怎么这么弄？ 关键别人还不相信啊，说我怎么知道？ 对，赵爽就用10秒钟就把这魔方给拼成了。 对对对对对， 你们信吗？好，那今天我们来请出这个三等奖的第三位获奖选手哈，是于敬城，我们欢迎敬城。 来。请走到我们的表演区的中间。那么同时呢，也有请今天我们的第三位颁奖嘉宾，来自于播客平台荔枝 FM 的内容运营专员郝俊杰，来为第三位获奖的选手于敬城来进行颁奖。欢迎俊杰。 哇，厉害了！据说敬城原来是网络电台的情感导师啊。 不敢当。 我有一个疑惑啊，咱们下了节目再问。 为什么不在这儿问呢？ 这个不要耽误时间。 情感导师， 情感导师看来是情感方面的问题需要交流哈。这个其实刚刚我在看短片的时候啊，发现这个敬城的声音啊，是非常非常适合于做情感节目的。我不知道今天我们两位嘉宾啊，也是作为我们这次比赛的评审，在看到他的这个片子的时候，哎，这个反应是怎么样的？ 来吧，冯女士说一说吧，因为我看刚才您一直是有话想说哈，您听到的声音太多了，每天在平台上面听到那么多好声音，您觉得哈，就是我们的敬城是哪一类的声音，是什么样色彩的声音呢？ 他是属于让别人就是很容易听进去他想说的话，然后很容易会想要跟他分享故事，所以他才能够就是通过他的节目来给别人做一些就是情感上的一些指导，或者是说自己的一些分享的这种。 对，你看论论一说话我肯定就调台了，对吧？对，但敬城的声音确实很有磁性啊，是吧吴老师？ 非常好听，然后我觉得他内心是一个让人觉得想去了解的这样的一种世界，而且他的声音里边有一种孤独感。你知道，就做情感节目或者做夜晚的节目的时候，那种孤独感是一种魅力，或者说是必须具备的。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说你当你让人觉得你孤独的时候，会有很多孤独的人就和你靠在了一起，他们会去跟你交流，去想去聆听你的那种声音。 这个我们都知道，吴老师做这个零点的节目哈，做了很多很多年，经验很丰富，而且确实吸引了很多很多的朋友啊，都非常的喜欢。那刚刚啊，也是为我们说这个孤独感是做夜晚节目非常重要的一点，同样也是做这个情感节目啊，可能也是非常重要一点。马上请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敬城哈，你觉得你做节目的时候有孤独感吗？ 我做节目确实挺有孤独感， 挺有孤独感，也是因为自己有故事吗？ 自己故事确实是有一些，不多，但晚上一般都关灯，所以比较孤独。 所以我觉得其实敬城啊，你看他说话的节奏也是就是特别让人能听到心里面去。其实一个主持人他的这个节奏到底是什么样的，就也就决定了他这个节目的类型，是吧？语速偏快，那肯定没办法在半夜出现，吓到人家了。 对， 但是这个我觉得敬城的声音啊，还有语言节奏就特别合适哈，听起来那个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哈，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那您还有什么样的参赛的感言吗？或者说您有什么想去感谢的人吗？ 这个当然有。首先我觉得我们这个北京广播电视台然后组织的这个982活动，我觉得这个是相当于算是传统媒体，在我的印象中是，因为我是做互联网行业的。然后荔枝是在这个新媒体这个比较靠前的一个直播的行业，相当于算是两个巨头互相在一块儿这个合作，我觉得他们真的是要收山了，所以我还是很开心的，觉得自己还有机会，然后也非常感谢这个982的这个节目，组织人包括所有的工作人员，还有荔枝的这位美女，然后我的怎么称呼，可能太紧张忘记了。 冯慧老师， 冯慧老师，那叫冯慧小仙女吧，是这样，应该会比较新媒体一点。 所以还要感谢的就是生我养我的人，包括我这一辈子这一生见过的人，他们给我最好的经历，是这样。 好，非常感谢哈，谢谢静城。哎，这个真的是要感谢你，因为我看到这个你之前的经历当中啊，也做过网络电台的情感导师，想必啊也有很多的朋友通过你的声音，在夜晚，在无数个孤独的夜晚都能够找到一种情感上的慰藉，在这儿呢也替他们跟你来说一声谢谢。那到此呢，我们今天获得三等奖的三位选手啊，就已经为他们都这个颁奖完毕了，马上来揭晓就是今天获得我们本次大赛二等奖的两组选手，马上我们来通过一个短片来揭晓一下今天获得二等奖的两组选手。 别看，是你吗？ 紫薇，是我，紫薇。 别看 ，No， 不要拿你的鼻孔对着我。我问你，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跟他看星星看月亮聊了一整晚，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你都没有跟我看星星看月亮，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 我错了，我错了，紫薇，我不该和他谈了一整夜，不该和他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以后 No 二哥，不要说什么以后，没有以后，以后你就只要带他听活力982今晚有戏就好了。哦，成功。 真的是啊，每次节目一开始我都是在觉得挑战了我的人生新底线啊，朋友们。 那你这人也太没有底线了。哎 呀，好了啊，咱们不评了。在经历了一段令人发指的戏剧经历之后，我们节目也是终于开始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活力982。大家好，我就是长了一张偶像脸，但是梦想成为实力派戏精的光光光小泽。 大家好，我呢没有他那么多繁琐的前缀，我就是戏精本精。 我叫郭宇，来自中国传媒大学2015级播音主持专业，是一名典型的白羊座，今年呢是刚好20岁。 Hello， 大家好，我叫乔欣，今年09的于中国传媒大学2015级播音本科班。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我是一个性格更多的是偏向一种外向型的，有点活泼豪放这样的一种地地道道的北方妹子。 Hello，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 科技大搜罗。 我是主持人郭宇。 我是主持人乔欣。 前程他也是一样。然后呢，更严重的是竟然上了一道这么大的锁，非常结实。所以说这样一个现象就完全区别于门口那两辆单纯的把这个给刮坏，这就属于严重的占为己有的现象。 所以说在我们的这个校园当中可以看到，就在学生利用率极高的这样的一个校园区域内，共享单车的破坏率都还是很高的。所以呢，在给我们大家让有这样新的经济体的同时，大家也要学会珍惜这样的资源，这样呢才能让我们的资源更好的实现一些利用。 好，那么随着我们这个短片的结束啊，我们今天获得二等奖的两组选手也是揭晓了，他们分别是来自于中国传媒大学的郭宇和乔欣，以及光光和磊磊，恭喜两组选手， 恭喜。 那马上呢，请到今天我们来到直播间的郭宇和乔欣来到我们的表演区的中央，同时呢也请出我们下一位的颁奖嘉宾啊，来自于播客平台荔枝 FM 的剧经理冯慧冯老师，来为我们获得二等奖的这组选手来进行颁奖。 恭喜。 好，也请几位啊在我们的镜头前合影留念。 就是刚才还说这个颜值和声音啊，你看现在就给我们实力展现什么叫做颜值和声音。 这个恭喜两位啊，是来自于中国传媒大学啊，也是我们的校友，正在上大学的两位大学生，是获得今天我们的这个二等奖哈。现在有什么跟我们或者说跟自己想感谢的一些人有什么想说的吗？ 首先非常感谢北京青年广播给我们提供这么一个机会，然后呢也非常感谢我的搭档啊，能够展示出这么好的作品啊。 当然搭档那么腼腆呢， 来搭档说两句吧。 首先也是非常感谢就是北京青年广播这个平台，因为我们也是就是本科就是学习这个语音的，所以说就是可以带着真的像名字一样这种青年的理想吧，用话筒来传递就是对于这个世界的一些理解吧。也希望就是可以就是真的做到为青年发声这样的，以后在这个行业里可以继续坚持下去。 其实感觉广播就是一对一对搭档特别重要啊，就是说有的时候一个人他能展现出来一种什么样的实力或者水平，也跟他搭档非常相关，是吗？吴老师， 你知道刚才我听他说话的时候我还挺激动的，为什么呢？我就觉得我们办这个比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刚才我其实我已经说了，就是希望他能够再继续的燃烧，是因为我觉得在我们的电台，特别是像论论啊，像赵爽这些都是资深的而且非常优秀的拿过很多奖的主持人身上，他们有优秀的部分，但是他们有时候会慢慢的就没有那个燃烧的那种欲望了，或者说他们也想自己再更多的去燃烧，但是呢时间长了以后呢 烧不起来了， 也不是烧不起来了，就是可能需要撒一点东西进去。但是你知道刚才这两位就他们还在上学，他们说的每一句话，他们的那种状态以及他们声音所传递出来的那种状态，就是一种正在燃烧吧青春的感觉。我认为就是我们青年广播特别需要这样的声音和这样的状态，所以也希望今后更多的来我们的节目当中，把你们的这种对青年的这种理想的这种状态能够感染到我们，包括我，包括我们所有的主持人，好吗？ 好， 你看看，刚刚吴老师说的这番话，证明我最开始啊，节目一开始的担忧绝不是杞人忧， 对， 绝不是杞人忧天。 这次比赛绝不是偶然， 绝对不是偶然发生的啊！我们要提高警惕，对于这个问题。那其实说到这个专业实力的展现哈，两位都是中国传媒大学学习这个播音主持艺术专业的，非常的专业哈。今天呢也是在我们的颁奖的特别节目当中，也是为我们带来了一段小的作品来进行展示，对吗？ 对，好，那带来了什么作品呢？ 叫《匆匆》。 好，朱自清先生的一篇散文《匆匆》。那么我们也没有什么时间准备了哈，咱们直接放电乐，准备开始。 好。 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吧？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走了吧？现在又到了哪里呢？ 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却乎是渐渐空虚了。8000多日子已经从我的手中溜去，像针尖上的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好，感谢我们节选了一段， 非常谢谢， 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轻松的感觉特别好。 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带来的展示哈，也是暂时请两位回到你们的座位上，谢谢。那么这个除了刚刚我们说获得二等奖的这对组合，来自传媒大学的郭宇和乔欣之外，还有另外一对光光和磊磊，也是同样获得了我们这次比赛的二等奖。 对，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哈，没有办法来到我们今天的颁奖的现场。但是呢，二位给我们录制了一段视频哈，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光光小泽。 大家好，我是磊磊，好小磊。 我们俩呢，现在是在遥远的海南三亚为大家发来问候。 没错，说到三亚呢，就想给大家唱一首歌曲，代表三亚人民。 那 music 起吧。 你在北方的天气里穿着秋衣，我在热带的房间里吹着空调。 好冷有没有？ 太冷了这个梗。 好了，我们给北京人民添堵了啊 ，sorry。 其实跟大家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啊。我们录制这个视频的主要的目的呢，是想感谢一下我们的组委会，在这次比赛当中呢，能够给到我们二等奖。 是。 不是应该是一等奖吗？ 我一直以为也是。 太自恋了。 好了啊，这个二等奖也是一个非常棒的名次啊，我们也要心怀感恩感谢。那今天呢，其实想跟大家说，我们两个一直作为广播主持人做这个行业呢也是挺多年的， 是的， 但是接触可视化广播还是我们职业生涯里的第一次哦。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个非常棒非常有趣的体验和挑战。 是，真的是一个挑战。因为我们俩那个录参赛视频的时候 是 反反复复录了有两天的时间吧， 你都在录制这个视频， 每次都会觉得是不是这儿不够准确啊，那儿不够精准啊，或者说这个地方的内容不够饱满啊，妆容不够服帖呀、 说到重点了是不是？告诉大家啊，最后磊磊选择的还是他妆容最美的那一期， 不要说大实话， 作为样态呈现， 不要说大实话是。 其实说回来啊，其实今天也是挺遗憾的，没有办法来到现场和大家来分享这样一份喜悦啊。但是我们的感谢还有我们的祝福还要通过视频的方式第一时间送达到。 没错，在这里呢，我们俩也祝愿我们的九八二可以越办越好， 越办越红火。也希望呢有机会我们真的可以来到北京，我们九八二非常高大上的可视化直播间，所有的选手还有主持人来一番切磋。 哎呀，你说到切磋，我特别想对一等奖说，我早就想跟他说了。 想说什么？ 等我们去北京， 你等着我们吧， 你等着我们， 放马过来。 我们放马过去。 哎呀，我觉得这个可能二位正在收听或者收看我们的节目哈，我觉得 很有可能， 对对对，用这个一个网络词汇来形容他们特别合适。戏精， 戏精， 哎，我们九八二也挺需要这种戏精的是吧？ 真是哈。 我们已经不够活泼了，看到二位呢真的是觉得哈这个特别有生命力。那么现在呢，这个我们的时间也来到了17:46，那我们马上颁出今天的一等奖了哈。 刚刚呢，如果两位哈也说了对一等奖表现出了 挑战 啊，这个一等奖到底是谁？如果二位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马上，哎，您看好了，马上一等奖就要揭晓了。 在人生的河流里，有一个渡口，也许你驶离它很久很远， 我来了， 也想不到这个渡口靠岸。这个渡口就叫做梦想。2009年毕业了，全新的开始。第一次进准备室，第一次飞行。放行、顺行、舒行、动行，以客舱为阵地，以蓝天为舞台，践行雷锋精神。这就是国航劲风组。那个年轻的自己不断练习着微笑，学着自信与从容，只是希望早一日能够梦想照进现实。所以按下决心，这一切我相信我都能做得到。 他是工作中一丝不苟坚持原则的乘务长，他是生活中热情洋溢天马行空的水瓶座，灿烂的微笑，亲切的目光，以及与生俱来的亲和力。那么他到底是谁？ 哎，你好，我是郭雷。很多人在讲亲和力，什么是亲和力呢？对我来说就是亲还有力。亲，这样亲吗？当然不是，亲是亲切亲近，我们要把客人当作是我们家人一样的对待。那么力是什么？ OK， 当然我们需要强而有力的身体，对我来说力就是这样的一本手册。我们要做到首座乘务员，要做到有理可据，要做到有执行力，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让客人感受到我们的私心服务。 乘务长，麻烦您过来一下。 OK， 没有问题。记住，保证微笑，您随时需要我会随时在你的身边，你也是代表亲和力大使。 所以不要犹豫，不要挣扎，不要害怕，不要想爱而不敢爱，不要真的你好再见，不要舍不得面子放不下自尊。你已经和这个人 走过了太多的路，看过了太多的风景，你清楚他的脾气，他清楚你的习惯，所以能握紧的时候就别轻易放手。 欠 一深情半永久，如有遗憾，不如找到那个人从头来过。 说着谎， 余生 也没能理着， 还请多多指教。欢迎收听 Sky 的星空电台，愿你我都能够过好此生。 哇，我们今天的这个一等奖啊，终于现出江湖了。 就是来自啊国航的乘务长顾磊，是获得了我们本次比赛的一等奖哈。有请顾磊来到我们的表演区中央。那么同时呢，也请出我们下一位颁奖嘉宾，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频率总监吴周彤吴老师，来为我们获得本次比赛第一名的顾磊来进行颁奖。 哎，重量级的颁奖啦！ 好，还是请两位在我们的镜头前合影留念。 吴老师就直接说几句您的这个感受吧。 对， 首先我觉得顾磊他特别的出色。是要强调一点啊，就是我们跟国航关系非常好，但一定不是这个原因才给他一等奖的。之前我都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但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作品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有责任心的人，而且是一个现在的一个很优秀青年的一个代表，就对自己的业务非常好，对生活非常热爱，人又很有魅力。那作为可视化广播的一个主播的一个要求来说的话，他这几个方面都具备。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他还特别像著名影星刘烨的那种微笑感，有没有？ 有， 真的是有，而且身材极好，真的，我觉得这个982新主播一定是要有这样的一种气质，所以呢，我特别希望能够这个在你不飞的时候就飞到我们这儿来，好不好？到我们直播间来，跟我们的这些982的这些受众们，然后观众和听众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的故事，而且呢，我觉得你也会从这儿学到更多的东西的，好吗？再一次 真是这样 啊！恭喜你啊！ 阳光大男孩啊，这个我觉得他一微笑，那种感觉，觉得世界都灿烂了。 对，没错啊。其实我刚刚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包括之前啊，我们这个策划这期节目的时候，就看到了获得一等奖的是一位乘务长。其实我当时啊一想这个事儿，觉得哎呀，好像这个职业跟我们这个行业啊，好像差的挺远的。但是细一想，好像又不是那么远，因为他平常每天的工作也是要面对各种各样的人，而且语言也是非常主要的一种沟通的方式哈。那想请问一下，今天获得我们这次比赛一等奖第一名的顾磊哈，你是为什么想到会来参加这个比赛的？在你的工作之余，是不是你对这个声音、对广播也会有一种特别的情结在呢？ 其实我们每天的飞行，特别会遇到一些很多突发的状况，尤其对我们来说，可能飞行的就是看老天。那每年的七八九月都是一些雷雨季节，那我都会要求我的组员包括我自己，都希望说我们托我们的声音能够传递一种温度，能够让旅客可以在一些比较烦躁或者说对有些不安的情况之下，能够通过我们的一些广播让他们感觉到甜度是有温度的。这样子 哇，太棒了。就是我觉得确实是在人紧张的时候哈，然后从飞机上传来那种温暖的而且镇定的声音，感觉哎一下子这个飞行的这种愉快感就出来了哈。那有没有什么要感谢的人呢？ 其实当然有。其实对我来说，今年是我的30岁，我跟很多人说，我说我30岁一定要做一次改变，我需要去探知一些未知的领域，所以我很感谢在曾经的过往那些人和事，是你们帮助我一步一步能够站在这里能够成长。当然我也很感谢 FM98.2 是你给我这个平台，能不能让我能证明自己我还年轻。当然最后我想说，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每一个未知的领域都能成就一个更完满的自己。谢谢。 好的，谢谢这位阳光大男孩，请就坐。 同时啊，也是非常的恭喜哈，能够获得今天我们这次比赛的一等奖。刚刚你看这个视频当中啊，二等奖现在肯定也在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对于你也是虎视眈眈，我们也是非常的这个希望有朝一日，这个最终我们这个二等奖的选手啊，也能够来北京跟我们一等奖的选手在我们直播间我们再相会哈。 对， 再有一次完整 整的交流，同时也是非常希望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获奖选手啊，如果大家这个有时间有机会的话，也同时欢迎在之后的节目当中能够做客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啊，我们一起在广播当中完成我们对声音的梦想。 对，那么也最后也感谢一下哈，就是为了这次比赛辛苦了很长时间的我们的同事，还有今天来到直播间当中的我们的总监武周彤，还有励志 FM 的冯慧女士哈，也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让这次大赛的第一季非常的成功。 那么到此为止呢，燃烧吧982主持人大赛第一季的颁奖会的特别节目啊，到这儿就圆满的结束了。非常感谢今天获奖各位选手前来参加颁奖仪式，也感谢今天我们的两位颁奖嘉宾，感谢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各位同事，同时也感谢励志 FM 的很多的员工啊，为这次比赛付出的辛苦，感谢大家。那最后呢，我们就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的一首主题曲《生而不同》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颁奖，希望大家每一个人在今后的日子当中都能像今天我们站在这里，站在这个话筒前说的一样，我们生而不同。 好的，那么我是赵爽， 我是伦伦， 我们明天再会了， 明天再见。 下一个节目是挑战新歌声。 梦想融化， 理想气喘吁吁，现实让人哭泣。 可是我听见你在内心呐喊，我们生而不同，年轻勇敢，一个崭新的世界需要创造。 融化。